Part 3. Listen and respond. What is their life like? A. Listen to the statements and questions. Place a circle if the answer is yes, or an X if the answer is no. 一，我会说中文了，真开心。 他以前也会说中文。 二，我最近比较不常去游泳了。 他以前大概常去游泳。 三，那个穿黄衣服的小姐是我太太。 她太太穿红衣服。 四，我很喜欢我现在住的地方，从窗户往外看是漂亮的山。 她家附近有山。 五，因为我朋友觉得我在日本拍的照片都非常美，所以他想去日本旅行。 他在日本拍的照片大概都拍得不错。